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几日后，待身体好些，闲来无事时，沈乔果真请府中下人带自己出门走了走，发现叶城正如玉生烟所说，宽袍大袖，金飘带舞，云鬓花颜，宝马香车，一派繁华景象，比起南边的精致典雅，又多了几分疏阔豪迈。 这叶城果然名不虚传，便是目不能视，也能从这大街小巷带着暖香的气息中感受到它的繁丽荣华。 那是自然啊，郎君，前面便是药堂了。 慢走啊，两位。哟，这位小娘子今日又来抓药啊？ 这是这次的药方子，劳烦你了。 哎，好嘞，稍等啊。 沈郎君，你且在偏堂坐下歇息，我去拿药。 好，又老了。 药自然是给沈乔抓的，他现在几乎成了药罐子，每日起码都要灌下一大碗药汤。燕无师虽然无意好心为他恢复武功，不过也没有放任沈乔继续半死不活下去。他现在喝的药主要是调理气血经脉，壮骨温阳的。沈乔如今的情形，内息空荡荡的，半分也无，加上记性全失，武功一时半会儿也是不用指望了。不过他眼下能行走无碍，活动自如，还是拜这几个月的调养所赐。今日婢女出来抓药，他便也跟着出来透透气。殊不知虽然眼睛看不见，看着又病恹恹，但人在药铺里坐着也吸引了不少目光。 这个药方 掌柜，这方子上的药可要看仔细了。 哎呦，小娘子放心，我们药堂一贯仔细得很，这药带回去之后啊，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法煎即可。看着脸 生啊。好，多谢。 沈乔这张脸原就生得好看，现在虽然消瘦一些，也无损容止丰仪，一身普普通通的竹叶青袍服，发不带冠，只以木簪固定，安然闲坐，静静不语，听婢女与药铺掌柜说话，嘴角泛起细微的笑意。燕无师似乎并不担心沈乔出门在外被认出来，直接就让他在外面露面，也未吩咐过玉生烟遮掩其容貌，因为无论接掌玄都山前后，沈乔都很少下山在外面露面，据说连玄都山门下弟子也未必个个都认得出这位新掌教。在那之前，玄都山广为外人熟知的几名弟子最后却都没有接任掌教之位，反而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沈乔当了掌教，各中缘由也许只有已经仙逝的齐凤阁本人才知道了。二来那天坤爷约战沈乔，半步峰上地方不大，只容得下两人而已，愚者观战人等都在对面的鹰悔峰，相隔一段距离，旁人未必能将沈乔的形容牢记于心。而且现在大病一场之后，沈乔神态精神也大不如前。不过这些缘故都是玉生烟自己猜的，玉生烟私下甚至觉得以师尊的性子，沈乔之于他估计只是个心血来潮可以被调教玩弄的对象罢了。 郎君，药抓好了，我们走吧。 好。 这位郎君风姿神秀，我竟未曾见过，敢问高姓大名？ 郎君。 在下沈乔。 原来是沈郎君啊。沈郎君可是在京人士，又或者出自哪家氏族？ 这位是韩总管家的女郎韩娥英。 韩总管？ 韩总管是齐国侍中韩凤，此人在齐国甚为显赫，妻子娶了公主，又与穆提婆、高阿那公并称齐国三贵，权倾朝野。韩娥英便是韩总管的掌上明珠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 哦，早就听闻韩娘子大名，只是如今沈某身患眼疾，未能一睹韩娘子风采，万望见谅。 等改日沈某病愈，才登门拜访。 啊，好端端一个美郎君，却是个瞎子，真是可惜了。 也罢，那你好生养病吧。小莲，你去跟掌柜的说一声，让他拿些人参过来给沈郎君带上，都算在我账上。 是。 哦，多谢韩娘子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沈某也有回礼，还请笑纳。 哦，是什么？ 阿妙，你将车上那个匣子拿过来。 嗯。 沈乔虽然目不能视，但他说话温文，谈吐含章，自有一股能让人生出好感的气质。连韩娥英这样骄纵任性，会在大街上随意拦下美男子调戏的娇娇千金，对着他也不禁放轻了语调。婢女取了匣子回来，沈乔与韩娥英也正好结束了寥寥几句话题，彼此告辞。 多谢沈郎君，既已知郎君住址，那改日我再登门拜访，告辞。 谢过韩娘子，告辞。 回到谢宅，玉生烟知道了此事，不由啧啧称奇。 哼，你倒是能耐，出门一趟便能结识一个韩娥英。此女是泰山碧霞宗赵池营的师侄，武功不怎么样，却亏得有个好爹，让她能在这都城里横行霸道。 我瞧着她也还好，不算如何霸道。 她倒是个美人，可惜性子令人没法消受。这齐国都城里没一个人不这么觉得，也就只有你会说还好了。 这段小插曲过了约摸三天，正是玉生烟预定动手的日子。齐国京城邺城内外，因正月刚过没多久，元宵又未至，城中俱是一派喜气洋洋。颜之问的官阶并不高，合欢宗将他安插在这个位置上，想必也只是为了多一层朝中耳目。他本人武功不高，又毫无防备，单凭玉生烟现在的身手，只怕比喝一杯水也麻烦不到哪里去。不过既然燕无师有所吩咐，玉生烟还是带上了沈乔。 你在燕宅门外等着，我从屋顶去燕之问的书房。 好，师兄千万小心。 按照先前得到的消息，颜之问此人武功二流，但颇有几分狡猾，所以才能在合欢宗里谋得一席之地。玉生烟杀他只为敲山震虎，在此之前并未太将此人放在心上。可等到进去之后才发现不对劲儿。颜宅里的下人倒是还在，护院也不时在外围巡逻，但无论书房或者卧室，玉生烟都没有找到颜之问的踪影。不单是颜之问，连他的妻妾儿女都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玉生烟的身形如幽若影，沿袭幻月宗一脉飘渺诡谲的风格，轻飘飘地进了内宅，又拦下一名下人，点了他的哑穴。对方尚且来不及做出反应，犹坠梦中。 颜之问呢？你告诉我，颜之问和颜家的家眷都去了哪里？我不杀你，不然就算你呼救，我也能把这一府上下都杀干净，你可明白？ 主母和小郎君他们是两日前离开的，主人说是要送他们到温泉别庄上去住一段时日。 就算女眷不在，颜之问也跟着走了不成？明日便要上朝，他不准备回来了？ 主人走的时候并没有与我们说得太清楚，我们也不知晓。 果真如此？ 千真万确。大爷，大爷饶命，大爷饶。 玉生烟听得不耐烦了，直接一掌将对方劈晕，随后又找到严宅的管家，逼问他严家人的下落。得到的答案俱与先前一模一样，他心头一片冰冷杀机，原想直接将管家的喉骨捏碎，但转念一想，现在没能杀成严氏满门，光杀个下人已无意义， 说不定打草惊蛇，反被合欢宗的人嘲笑，便将人弄晕，转身离开谢宅，带着满腔怒火去找还在旁边小巷里等他的沈乔。 哼，我要杀颜真温的事情应该已经提前被他知道了，但这件事情是师尊吩咐下的，谢宅的管家也不知晓，我自己更不可能四处嚷嚷泄露消息，除了我之外就只有你。沈乔，是不是你给颜之问传递的消息？ 不错。 为何？ 我知道合欢宗与本门素有下隙，颜之问既是合欢宗门人，师尊若想杀他也轮不到我来智慧，只是质子何故要杀颜之问，又何必牵连他的妻儿？ 杀不杀他的妻儿轮不着你来说话。哼，我倒很想知道，你如今一个瞎子手无缚鸡之力，出了门都不知东南西北，到底是如何给颜之问传递消息的？ 你说过颜之问是个狡猾之人，只要有一丁点不对他都会起疑心。给我吃的药方里有一味当归，我便设法藏起一些，原想找机会送到严宅去，谁知那日正好在药铺门口遇见韩娥英，我就以回礼为由将要给严之问的东西放在匣子里，托他转交。他只当我与严之问相识，并未多问，想来严之问应该也是收到我给的药材，察觉不妥，这才将全家老小都提前转移。 我倒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还有这般本事。你坏了师尊布置下来的任务，可知会有什么后果？ 其实我并非幻月宗的弟子，对吧？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